说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有的时候呢，你和一首歌的相遇特别的偶然，但就是在那样一个毫无期待的状况下，也许就会让你有种意外相遇的惊喜，像是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或者是遇见了一个命中注定的爱人。总之呢，那种的惊喜在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让你念念不忘。下面的这首歌呢，曾经就给了我特别多的惊喜，也希望此刻能够给你同样的惊喜。我们来听彭佳慧的这首说真的。 某个星期天，你翻着那些旧照片，你忽然有了一些双眼。风那一夜，孤单一个人在房间，你想起那个男人的脸，可是在他的心里，你不过是一段纪录片，爱的生老病死，在他眼中一点都不新鲜。最近沉默的你，常有一些说不出的倔。说真的，你别再为他失眠。

昨天晚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脑海里也是算了一下，好像从之前我们和各位相见的最爱私房歌到现在的音乐导航，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也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来听一听从原来我们的最爱私房歌为你准备的歌曲到现在的音乐导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你忧愁的不明所以惆怅的时候，在你快乐内心的一点希望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些难忘的声音都来渲染和放大你那些都再来一次的情怀。同时真的要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能够来锁定我们的音乐导航的声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明天见。 天上的雨它慢慢的飘过来，陪着我慢慢的走，诉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